逆转对错，扭曲因果，苦之可否再度结果？现世你我变改亲疏，会否他伤在夜风波？命运若是生煎成火锅，但愿路上再次爱过。相信吗？不用怕，我的发飘远离天空。是成人